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最近有个科技术语火出了圈，叫做元宇宙。这个元呢，是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很多的社交平台也都出现了这个新词儿，而且不仅如此，在一些音乐平台的歌单当中也出现了元宇宙的字眼。有人说，今年2021年是元宇宙的元年。那么您知道这个元宇宙具体指的是什么？在维基百科当中，对元宇宙的这个解释是这样的：是一种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基于未来互联网的，具有链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 3D 虚拟空间。我这几天也在看一些视频的讲解哈。这话怎么理解它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依赖于增强现实和虚拟场景的一种技术好了，就是比 3D 还要真切的一种技术感受。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进步，让元宇宙这个概念突然的火爆了起来。好像有点难理解哈，那我再来打个比方好了，比如现在的你正在边听音乐边打游戏，你不再是隔着屏幕通过力量条来看自己所谓的伤害值，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感受体会到游戏真实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是什么呢？此刻的你和手机游戏里虚拟的人物和机器人同时的出现在了一个世界当中，那这同一个空间就是元宇宙的世界。说到这儿，我很想问问大家，各位听到这个元宇宙，你第一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很想体验一下？未来我们的音乐节目又会和这个元宇宙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带给听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呢？是不是特别值得期待？如果未来元宇宙进入咱们的生活当中，你期待有哪些合理化的变化呢？一起向未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Together for sure。 样的歌声，你是不是也在跟着这样的节奏，左一下右一下，胸前画个小心。这些日子我们看到各种视频里，各行各业的人们也都在学着这首歌的手语动作跳起来，真的好棒哈，和全世界一起热情迎接冬奥的到来。这首《一起向未来》是由四字少年易烊千玺带来的，而且他也参与拍摄到了这首歌的 MV 当中，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哈。这个视频当中，他不仅将这个冰雪运动很火热的景象记录了下来，而且记录下了很浪漫的雪景和咱们美丽的北京。哎，你一定见过北京的雪，对不对？在前一段时间下了好大的雪，但是你不一定见到过那种视角的北京。而科技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视角去看待身边你觉得原来很熟悉的那些场景。我们的节目正在为你直播，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生活里最有科技感的配备是什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哈，生活里你是一个很紧跟科技潮流的人吗？有一项什么的技术发明你就会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想一想告诉我们。问候一下所有在聊天室里已经热热闹闹聊起来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期待 Hello November 插上翅膀。 当季节进入蓝色调，月亮牵引着浪潮，我乘风航行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讯号。你羽化孩子已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 清新的歌，来自歌手范尼刘演绎的《南半球与北海道》，很治愈的声音，对吧？把这首歌很美很美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有一句歌词我非常的有感触啊，是怎么说来着？ 我告别南半球，奔向北海道，愿化作昼夜的飞鸟，将你来拥抱。所以这样一个寒冷吗？好像午后的这个时候温度还好，但是早晚现在真的很凉，今天应该是零下五还是六摄氏度。音乐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简单很纯粹的温暖，而通过电波，你感受到这一份奔跑而来的暖心了吗？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提到了元宇宙，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元宇宙和我们各自的距离到底是多少，也不知道是否有南半球和北海道那么长的距离，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爱一个人的时候从来都不是问题。当你爱一个节目，无论你身在哪里，距离也都不是问题。昨天在我的新浪微博里面，我收到了一位来自四川的听众朋友他的私信，当然了还是热情地把我表扬了一番，然后很喜欢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那些好歌。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只要能被听众认可就是最大的开心，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可以热情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发起的各种活动当中。12月3号是我们节目运行了一年之后我发起的和大家共唱一首歌，我们节目的主题歌，邀请收音机前各位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大合唱的朋友一起来，我们唱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王菲版的。各位这几天在家有没有好好练呢？温暖你的心，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举措和大家共同留住一些回忆。当我们变老时，慢慢地坐上摇椅的时候，我们还能想得起来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请鼓起你的勇气给我发来私信好吗？新浪微博找到北京电台刘慧。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 才算英雄。 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是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歌，有着非常浓重的电子音乐的气息。我发觉过了40岁之后，对这种摇滚音乐、略带摇滚音乐的流行歌越来越有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好像把心里很多的东西能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用一种带有节奏、带有很多冲击力的方式给呐喊出来，我很喜欢。而陈奕迅很扎实的唱功也是把这首歌那种无处不在的伤感和挣扎的感觉都给我们填充了起来。孤勇者，我觉得唱出的是每一个真正的孤独者，但是也可以说是每一个追梦的人。或许这样的追求不被人看好，但是又如何呢？我相信每一位这样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深深的共鸣。我甚至会觉得真的不是对于孤独的勇敢者的一种同情，而是一种对他们的敬佩和赞赏。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份来自孤独勇敢的朋友对世间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你说呢？也要预告一下，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接受我们的节目对他的挑战和考验。他是谁呢？我们不妨今天先卖个关子好了。摇滚范儿的，各位想想最近有谁带着他的好歌会空降。如果现在各位方便，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生活当中最有科技感的配备是什么？我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各位装备得好快呀。 身飘飘装坏一心飞，不要明天千秋公司一杯，切个切狂醉，一壶在手无忧，自由风 悠悠，美酒夜光杯，横杯摘星共喜悲，无喜无伤悲，问心无愧无悔，自由风吹雨打风雪来去，冷暖好轮回，人生在心慈悲，自由风吹我正好心好醉，天涯放过谁，一场大河轮回，自由风吹雨打风雪来去，冷暖好轮回，人生在心慈悲。 这是一首来自朝鲜族的歌手金润吉演唱的《摘星记》，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燃，让人很过耳难忘，对吧？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明快的节奏，以及一种狂欢的心情。在这个里面，他是把酒文化融入在了这首歌里，也把一种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有相融合的那种韵味，是一种很有趣的碰撞，对吧？让人就会觉得想起了很多电视剧当中仗剑走天涯的那种侠客的形象。有人说一壶酒就是一段故事，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金润吉对于这首歌的创作，据说也是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也为这首歌真的赋予了强大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对于传统中国风单曲很局限的那种突破和元宇宙的突破，在这首歌当中我觉得做了很好的尝试，很有爆发力，很有想法，对吧？而这些也正是我们在未来的音乐创作当中探索当中需要有的力量和一种精神。在保持对于音乐和生活的爱的基础上，我们赋予很多的想法，赋予更多的力量，也让我们的听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起来。中场前的这一支或许你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We are no heroes， 我们不是英雄。 In your heart And I swear I will be there if you need me Nobody's home Try a startAnd I assure you there will be a destiny There's a star, it shows the way for me and you There's a star, tells me what I shouldn't do So if you trust me, I'll stay always by your side And I promise To find my baby, can't you see? Well, I've lived a thousand lives with being one. 这是一首群星合唱的歌。We are no heroes,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份满满的爱，爱的肯定，对吗？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和元宇宙结合的空间。我们期待着，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

一首法语小歌，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秘密花园》，这是一位80后的女歌手塞西尔·科贝尔，这样温婉并且柔和的嗓音，好像被什么吻过一样哈。歌声中带着对于生活的一种心酸和对生活中那个秘密花园的向往，没错，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所花园。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最有科技感的配备是什么。天哪，我的听众朋友们真是科技感十足，而且敢于尝试。宝姐姐说，电子门锁呀，很方便，出门不用带钥匙，进了不速之客，主人的手机也会有所提示。北京五号线发来了一张正在跑步的照片，他说语音输入锻炼听歌互不冲突。 Stream 各种电子产品，各种能用手机操控的电器，嘟嘟觉得是智能颈椎按摩仪。山外有山，高度认同最有科技感的配备是扫地机器人。我们听听 FM 给大家换的礼物当中，真的是也是科技感十足哈。五号线发来一个杯子盖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泡枸杞不再烫嘴了，太棒了。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用上了 VR 眼镜1679，还包括呀，真的好多。这位小张同学最近迷上了华为眼镜，刚刚入手了一个，平时接电话敲两下眼镜腿就可以开始跟人聊天，但是媳妇儿说我这个自言自语的样子特别傻。这已经是一种好大的进步了，没有多少人敢尝鲜的。燕林已经尝鲜了，他说是玩了可视无人机航拍头盔，太棒了。我只敢想象，到目前还没有见过实物。蔚蓝说 APP 操作空调、新风机和各种家电，夏天可以提前把空调打开，回家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你呢，生活当中最具科技感的配备是什么？跟我们炫一下好不好？来，亮出你的宝物。 在你每个梦境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想不管未来你会成为怎样的自己，我都会把你写进我的每一行诗句。科技也许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像音乐可以有的那份传情达意，只听这一次就会让你深陷其中，陶醉在这样的一份喜欢里，对吧？刚才的这份很细腻的歌声来自歌手余佳运，《十万个为什么》，歌名很好记啊。我对这个歌手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他非常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天赋型的歌手，好像歌坛很少有人这么坦白坦诚哈。说虽然他没有系统的学过唱歌，但是四岁那一年就已经会唱 Titanic 号的主题歌了，而那个时候他连英文都不会讲，而将那首歌唱的是完整又连贯。我也记得他曾经写过一首《妈妈说》，歌曲中出现了他小时候去过的一些地方，关于家乡，关于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很有故乡情结的人。我们也未来期待他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哈。我刚才看到了使用 VR 有很多心得体会的闪电羊，他说最近已经体会到了虚拟世界里可以玩的游戏，看电影健身沉浸式的体验非常棒，摘了眼镜呢还会有点飘忽，在现实世界里有一种飘忽感。同时他也提示到了小玩怡情，多玩伤身。五号建议提示大家，我同事家安装了一个电子门锁，可以语音识别，结果感冒了，门锁不给他开门。是，科技是帮助我们来更好生活的，不是带来麻烦的，所以一定要有备份，就像我们的移动存储一样，当语音不可以识别的时候，你一定还会有指纹，对吗？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以慧带来的《致你》。你想把这首温柔充满回忆的歌声送给谁呢？ 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被汹涌浪潮淹没，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海洋，迷惘的游荡，不知去往何方，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淹没成匆匆过往，一幕幕的相逢都不敢与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的下像风上你路过的窗，你的声音来来往往，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若想念是凋谢的雨，顺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像沉默的大字迹，像温热烈情绪写不出挥别离，相信向世界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曾经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开篇的致你。 城市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把自己包含热烈情绪，写不出挥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写下开篇的证明。若想念是凋谢的雨，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把自己梦幻热烈情绪，写不出挥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 这样温柔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充满着对于生活无尽想象的空间，把对爱的思念一点点诉说了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自己付出了很多的情感而放不下，对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把一切苦恼和烦恼通通交给时间，他会把快乐重新带回到你身边。就像此刻我们尽情地听着这样的音乐，来扫除各位也许这一天有的不安情绪和一份不快乐。而且不仅如此，未来也是这样，希望大家一直拥有幸福和敢爱的勇气，好吗？我们致每一个能够勇敢地使用起高科技装点生活的朋友们，棒棒的。 梦散落在黑夜，凝结了一切，让我迷失在心间，你忽然间出现，指引我向前，穿过遥远的次元，瞬间我的世界，时光交替更迭，就算轮回转世也无法磨灭，磨灭对你的爱恋，对你的信念，磨灭你的微笑，你所有一切，让我停留在你的世界，让你照亮我未来的一切，那就让繁星坠入你的回忆，从此我的命运与你相连，当你消失在我就算无力改变，也明知不能永远，就算轮回转世也无法磨灭，磨灭对你的爱恋，对你的信念，磨灭你的微笑，你所有一切，让我在没有你的世界，让你自由地放纵一切，那就让回忆戳上我的双眼，所以泪流满面不是因为离别，请你带走我所有的感觉，可以麻木的微笑去离别，也一并带走我多余的幻灭，让我无法执着你还回到我身边， 是来自行偶二四带来的梦之世界，梦